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贝芬。 好，这个上周我们聊了很多的新闻热点，但是错过了一个，就是韩国的仁川亚运会。说来也非常奇怪哈，你说这些什么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界杯啊，就甚至包括一些乒乓球或者体操，甚至是这些跳水单项的这些锦标赛，似乎这个关注度哈最差的，我觉得就是亚运会。 对， 而且 也怨不着我们，这次实在是太冷了，好像没有感觉。 而且你看，他亚运会刚好开幕那天又碰上李娜退役，是吧？ 嗯， 大家这个关注点，你说真的是关心体育的人都跑去分析李娜，亚运会真的是处在这个舆论的非常低的一个低点。而且香港这几天大家都去看战中去了，都更加不会有人，甚至你问我是哪天开幕的，我都想半天。我今天做功课看资料，我才原来是9月19号那天开幕的，闭幕是在10月4号。就中间的一些花边，你可能记得孙杨说什么日本国歌太难听了，然后跟一些小鲜肉的一些竞技，还有包括韩国的这个那个什么火炬一点燃，它立马它就熄了啊，这些小细节，而且一般都是负面的，所以你才能对这个有一些花边的感觉。但是主流，你说会不会跟进像奥运会似的，今天算一下中国队拿多少块牌，没有人有这个心思了，这个太奇怪了哈。 其实我这次一场比赛都没有看，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宁泽涛小鲜肉长得真的好帅。你看比赛好像大家都不太关心，因为毕竟对中国来说赢一块金牌在亚运会上太容易了，100多块都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意思了。 不难，配分。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刚刚才世足赛，我觉得大家把那种热情，就是那种哎呀疯狂那种感觉暂时耗尽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而且我看到很多评论形容亚运会比较像就是一个社区型的亚洲社区型的运动会。其实你中间我们会不会讨论到，其实很多就算是这些体育的组织也不把亚运会真的放在当一回事，所以其实这也造就为什么亚运会会这么冷了。 对，而且你看中国队他们派出的这些队伍哈，都不是最精兵强将的，你就包括最后三大球，就是排球、足球、篮球，成绩都很糟糕。这个似乎老百姓也没有说像当年就是亚运会你丢块牌或者怎么样，就大家会有这么一个很伤痛的感觉。你像当年女排如果一输球的话，那你回国你要经受的这个压力就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现在我那天看全媒体全时空，他们也做了一个揭采，就说你认为这个为什么三大球成绩表现这么糟糕啊？有人说还是体制的问题，你能接受吗？说那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有的时候赢有的时候输非常正常，那回去加油就完了。大家觉得看得很开，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对于一个民族自尊心来说算是一个奇耻大辱的事，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心态。 哎，其实官方政府这次好像也不是特别在意金牌多一块少一块，据说这三大球有好几个队都是因为把那个一队水平最高的队伍派到欧洲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把二队派到亚运会，其实是一个练兵的作用，所以他们可能不是特别重视，觉得亚运会的含金量也不是很高。 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我们身边就感觉就是关注亚运的人比较少，而且真正是看比赛，即使是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很少人看，除了说哎，今年这个火炬手是谁啊，是李英爱，这也是亚运会史上非常罕见的一次，因为过往的开幕式都是运动员来点燃火炬，但是这一届可以说是打破常规。那它是不是象征着韩国的在这一届在这个文化输出上哈，它是做的，我觉得是干得非常漂亮。你看它开幕式什么鸟叔啊、大长今啊，就包括一些张东健啊， 杜教授， 哎，你看，哎，这是什么韩国电视音乐韩流风的一个集体的展销会啊。哎，可是韩国他们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在本国，其他的你说要是场馆 能够要求坐满吗？恐怕也不能。哎，这为什么说这个亚运会现在关注度这么低哈？我们可以通过一位体坛周报的一位记者的口吻来听听他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实地的观察。我们来听这位是叫做 体坛周报的资深记者叫严小妍。 嗯，好，我们来听听他在韩国实地观察到的现象，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它要按照项目来分，因为就我所知的话，那个有很多就是韩国可能在自己本身运动员不是很强势、很优势很明显的一些项目呢，确实是比较冷门。 嗯， 但是呢，有一些韩国本身国内非常流行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游泳，有他们的巨星朴泰桓，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那个艺术体操的那个孙延载。这一类的项目呢，就反而就是爆棚的状态，因为那个其实像我们作为媒体来说，参加亚运会是持证的记者嘛，持证的话，正常情况是应该能够进入任何场馆的。但是呢，就是游泳啊，然后就有孙杨和朴泰桓的游泳比赛，包括孙延载的那个艺术体操的比赛，他都被列为了组委会的高需求门票的比赛场次。 嗯， 在这些比赛当中，记者除了持证还需要去另外申请门票，而且是提前很多天去申请，然后那个组委会给予批准之后发放到各国的那个代表团，然后各国奥委会，然后再由奥委会分发给下面管理的就是各家需要的媒体。所以说这个程序，从这个程序复杂程度来看，其实很多项目还是销售情况不错的。一些韩国可能并不非常有优势的项目，比如说像这田径场，依然还是能够看到不少，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我想来看这个比赛，然后来看比赛的这样一些观众，有些可能还拖家带口，带着很小很小的小婴儿小孩子过来看，感受这个赛场的氛围吧。尤其是我觉得比较让我震惊的是，因为我主要是田径项目的记者嘛，那田径的话，其实韩国的那个实力非常弱，那但是在田径场上，我能看到就是任何一个区域，比如说跳远区前啊，撑杆跳高区前，都有一群，就是哪怕没有韩国运动员，都有一群人在为运动员加油鼓掌。我看到周末在，因为他们有几个地铁站是站外会安排一些去赛场的班车，我看到田径比赛开赛的时候，正好是那几天是周末，然后会有很长很长的长龙的排队，很长的队伍排着去坐那个班车，然后去看田径比赛。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田径场外围拥挤不堪，交通几乎瘫痪。从这方面来看，其实人还是蛮多的，也可能因为它的体育场比较大，然后容量比较多，那看上去还是比较空吧。 志愿者服务怎么样？当地的人有没有非常的热情？ 志愿者服务确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可能这确实是亚洲人民的一个特点，就是亚洲人确实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和善。对，尤其志愿者吧，我觉得其实很多很多比赛我们都知道志愿者确实很热情，但是他很多就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可能都不知道。但是韩国志愿者有一点好的，就是比如你问个路，他哪怕不知道，他会帮你完全的问清楚，然后只要是他能够带着的，他就把你带到目的地。 嗯， 所以我觉得我遇到过好几次，我还是挺感动。而且不单单是志愿者吧，我觉得其实仁川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啊，一些观众啊，也确实是非常的友好，非常热情。他一看你是外国人，他真的是能够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在我离开之前，离开那个主新闻中心之前，我看到有非常多的记者，一些包括一些东南亚的呀，然后一些西亚的一些记者都在跟志愿者告别，然后互相留联系方式。各国的记者其实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在我所住的下榻的媒体酒店，我在那个跟前台在商讨明天的那个，请他帮我准备。收据和发票的时候，他也对我表示了依依不舍之情，还跟我一起合影留念。应该说整个亚运会这个气氛到最后的时候就还有点小哀伤，因为最后要分开了，还确实蛮不舍。 哎，体坛周报的严小严记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能量， 啊， 你看跟我们现在媒体上看到的全是负面新闻确实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小严应该要真的自己写一篇，因为我至少我去看了一下，几乎没有，很少很少有 夸的，嗯， 就而且是夸的。你说刚刚讲到说当地人非常有热情啊，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啊， 嗯， 可是我也看到就是很多曝光，就是除了非就是韩国之外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被派送是一些过期便当。 哦， 对，过期便当，嗯，因为 据说还有沙门杆菌， 嗯，那个毒便当事件。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一次号称是一个非常非常节约的一次亚运，他们非常节省， 嗯， 所以后面要办的国家也要来取经嘛， 嗯， 可因为这节省就把翻译人员也都省掉了，嗯，所以中间很多很多的选手 鸡同鸭讲， 而且这翻译人员是原本不知道，就中间发现一半，啊，原来钱少，就是有一些也许一些车马费什么少这么多， 嗯， 所以很多是中间一半突然不干的。所以你刚刚讲到说有一些什么中亚这些觉得啊大家都依依不舍，好像非常，嗯，可是很多的问题就是中东，就是这些翻译，这些中东的这些翻译人员是全部不剩，全部走光， 嗯， 一个都不剩， 嗯， 所以变成说这些球员啊，或这些运动员啊，要不就是打车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坐车，要不然就是找工作人员，人家也不愿意讲英文，然后开记者会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写一篇正能量，这跟现在的媒体上面曝光真的不太一样。 其实小严也吐槽了，我说你这一次有什么觉得吐槽的地方，他说哎呀吃的就每天吃泡菜，不过他说也应该理解啊，像， 嗯， 韩国这么小的地方物产有限，而且他们那儿肉确实是比较贵，所以中道主供应的肉不够，哎，我们也能理解，也没有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嗯， 我觉得这还蛮可乐的，吃都吃不饱。 我觉得这个中国记者可能比较善良，你看他这届亚运会哈，他上一届就是广州亚运会， 嗯，对， 就是你必然要走一个相反的路线你才能就拼得过。我看日本媒体就是非常不客气，直接就说这是亚运史上最差最丑 最 寒酸的一次亚运会。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开幕式总导演叫林权泽，他说我们不想表现这个恢宏的场面，你想恢宏立马想到上一届广州了，这个我们没法比。他说我就想表达呢，韩国是一个充满情谊的国家啊，多么温暖的国家，进而呢成为一场能够很好的传递和沟通情感的大会啊。这个目的到底有没有达到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再接着聊。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霞蕾， 我是佩芬， 继续聊聊这个韩国仁川亚运会哈。我刚才说日本媒体就直言不讳说这是亚运会史上最糟糕最寒酸的一届，但是呢韩国人不觉得，他们觉得呀，我们这个是一个充满情谊的国家，首先是表扬自己的这个祖国，然后接着说呢，我们就希望啊这场亚运会呢不是来比恢宏场面，而是呢要达到这个沟通情感的这么一个目标。但是看上去哈，就是媒体爆出来的一些小细节，你似乎觉得跟这个宗旨哈有点相距甚远。比如说听说这个羽毛球馆里面， 嗯， 就是韩国人他使那个小伎俩，就故意让那个在那个风口上，就是， 空调调整空调的风向。 然后据说林丹他都觉得这场比赛太匪夷所思了，嗯，是吧？ 而且在有史以来他的挑战性最高，没想到在室内场你还要去顾风向。我觉得在羽球，刚刚我们办公室还有一群打羽毛球的朋友在那边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不可思议。可是刚刚樊素讲到，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非常肯定韩国人的情谊， 嗯， 跟他们的温暖， 嗯， 其实他们的情谊都是给自己家人。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刚刚讲到很多的大陆人内地人看对亚运嘛， 嗯， 可能觉得有金牌的疲惫，嗯，可是台湾人呢，台湾人在球在这个运动场上，特别是跟韩国一直有一种 情， 我也不能讲仇恨， 嗯， 真的。你像韩国最有名的跆拳道也是台湾去拿金牌的，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每一次就像 之前的广州亚运、嗯、很有名的，就突然踢一踢都快赢了，突然间说你的那个脚套电子感应器是有问题的， 韩国人说的是吧， 韩国人就教练、啊、突然间那个大会裁判就上去然后就把你拆下说你有问题，就取消他的资格，就当场那只能哭啊，回来之后全部的，那时候我还在做政论节目、嗯、请选手上来讲真的，然后本来是要告，可是这些我今天插一句，回归到、嗯、其实这些选手在这个地方，包括这一次有一个那个拳击手，印度的拳击手、嗯、这也是一个大新闻啊，因为后来他得到铜牌嘛、嗯、可是他在一直哭，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这是那个裁判公然就是偏颇嘛、嗯、他出来一直哭，颁奖的时候他把那个铜牌去挂在了他旁边那个银牌的韩国选手身上，他直接摘下来然后盖到他身上，他说我这个就送给你们全部韩国人，全部韩国的同胞、哦、 就是 你们值得， 韩国执法， 对，可是你看他下来、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表达他不满的一个情绪嘛、嗯、可是下来他要面对的可能是拳击学会的惩处、哦、因为这不是，所以就像说跆拳道为什么当初闹这么大呢，本来大家都觉得全民啊全民愤慨都觉得我们应该要打国际官司，应该要争取公道、嗯嗯、可最后反倒是选手退缩了，为什么呢、嗯、因为如果他还要踢的话他就不能够得罪跆拳道协会、嗯、所以其实在国际组织它有一个大的比赛之外，可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组织、嗯、里面其实也都是政治， 对， 可是刚刚讲到说这些有趣的是除了那个讲到说那个羽毛球的怪事，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骑马比赛，马术比赛、嗯、就是我觉得这是傻眼，就是马术比赛在日本选手在马术比赛的时候，然后韩国现场就会放出据说是马听到会心情不太稳定的这样的音乐，他就这样放啊，所以那表现当然就会失常。然后在乒乓球桌很明显的、嗯、日本队就抗议他们的桌子上是有倾斜的，然后在游泳比赛的时候、哦、他们的平台上也是倾斜的，嗯，那这些东西你能说什么呢？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有情义，只是这个情义都在都给了自家人， 这听上去非常小心眼的这么一些做法、嗯、但是好像你又觉得这跟韩国之前的一些形象，我说一句可能会得罪人的话哈、嗯，你似乎又觉得好像像他们做得出来的事儿， 对，韩国人就 是 这样，特别的争强好胜、嗯、特别的要面子、嗯、尤其是在国际场合真的他们这个就特别想拿到这块金牌、嗯、也可能有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啊、嗯、不过他们可能这种民族就是所谓的自尊也是比别的民族要强了一些， 嗯，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哈，哎，但是现在我们回到国内大家的关心的焦点，你看一个是根本就不关心，再一个呢、嗯、如果真正要讨论大家就会说你说办这个亚运会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你又联系那个越南，他下一届亚运会应该是轮到他，但是这个花钱实在是太多了，说我不干了，你们想谁办谁办去，哎，这个就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办奥运会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意义，我们也来听刚才我们连线的这位体坛周报的小燕记者哈，他们从这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看看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的。 确实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尤其是我国内的媒体就是在谈论亚运会到底需不需要再办下去。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是这样子，这个事情要分开来看，因为从中国这方面的角度来看，确实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应该说是体育强国，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我们已经是在金牌榜前三名的位置，一直是就是在这个前三名这个三个座次当中轮换嘛，但是从所以说从亚洲这个范围来看，中国肯定是老大，而且很多很多届亚运会了一直是金牌榜的头名，每届都是100多枚金牌，连东道主韩国都已经说就是你们中国来参加亚运会我们都不想跟你们争第一名，我们的那个竞争对象是日本，但是呢、嗯、我们不能只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中国是很强，但是在纵观整个亚洲范围来看，有很多其实体育比较弱的国家，一些小体育小国，他们呢也是需要一个亚运的舞台，因为毕竟亚运会是一个洲际的或者是我们说是国际性的一个大的运动盛会，那么他们这些体育方面比较弱势的国家，他们需要发展体育，那么就一定要需要一个这样大的舞台来支撑他们，给他们的运动员一个继续从事这项体育，然后在国内发展这些项目这些体育的这样一个机会和舞台吧，哪怕他们的成绩确实非常不如人意，因为其实我也看到比如说在田径场上我看到那些长跑的比赛，有很多国家跟大部分的选手之间的拉开的差距可能达到套圈套三四圈都是出现过的情况、嗯、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参加，那 就是因为要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他们要参加，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仍旧需要他们展示自己本国一个体育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这样一个舞台一个窗口应该说。所以那个前几天在亚奥理事会的一个总结性的发布会上也谈到，亚运会一直以来不像奥运会会设置一个准入一个 A 标和 B 标这样一个成绩的标准，没有这个标准，那么有更多的运动员可以参与到亚运会这个大的盛会当中来。如果你设了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很多运动员，一个国家可能只有在一个项目上只有一个运动员在训练，但是如果你设了标准他达不到的话，那整个这个国家他就不可能参加这个项目了。所以说不设标准不设门槛，让更多人来参与，这才是亚运会向整个亚洲敞开胸怀的这样一个目标。其实不仅仅是亚运会，有很多包括我们讲奥运会啊，还有很多一些重要的国际的赛事大型赛事，它的存在不仅仅是竞技方面的。因为我们讲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嘛，那么尤其是这届亚运会在韩国举行，其实我们知道目前的韩朝局势是非常紧张的，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这样一种关系会非常微妙。那我们也看到元春亚运会闭幕那天，据目前的报道看，是朝鲜的第二、第三、第四号领导人在闭幕前一天向韩国方面提出要来参加那个仁川亚运会的闭幕式。那么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朝鲜那一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亚运会给了这两个国家一个解决问题或者是说进行面谈和进行一些两国之间交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机遇。如果没有亚运会的话，我可能这两个国家要这那么高层的领导人要进行一次会面会晤，可能会需要更加复杂的一些程序。但是因为有了亚运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的舞台，才让这两个国家得到了一次和谈的机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说奥林匹克精神或者说体育它的存在的这样一个 意义和价值。对对， 好，这个小严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体育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的润滑剂啊。 对，是促进和平的舞台， 嗯， 而且是给一些不同水平的运动员，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其实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之前对韩国这次还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姿态哈，觉得很多的记者呀跟当地的志愿者呀普通老百姓啊依依不舍。其实除了说体育本身，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民间外交的作用，是不是？就是促进民间的友谊啊。包括他也说到，他们所有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没有买东西的，说他也看到民众真是被这个游客挤爆了。然后刚好也是跟 体育站台经济场， 对对，跟国内的黄金周也正好有一个重合的时间。然后他说那个去机场，有很多人跟他说早点去，因为无数的人排队在等着退税，所以。总体来说，不管是这个运动会本身是不是遇冷了，但真的这次韩国在促进它本身的旅游啊、民间外交啊、这个韩国文化呀、韩流什么的，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吧。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也是小严说到的这个气办奥运会哈，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我们接着听一听看。 刚才你说起北京，我想起来了，之前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成功申办成功那一刻，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激动，而且是这个竞争过程是很激烈的。但是现在又发现，刚刚爆出来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对手像挪威的奥斯陆纷纷也都退出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对手。然后呢，越南也放弃了2019年亚运会的主办权。就好像现在除了夏季奥运会之外，别的国际的综合性体育赛事都有点遇冷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这些国家都纷纷的弃办了呢？ 一方面来说可能是全球经济大环境的问题吧。这个我们遭遇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虽说有一些回暖的迹象，但是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除了中国还在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其他包括我们说西方的很多原来我们讲的这个高度发达的一些国家，他们目前也遇到了很多经济问题。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除 除了经济问题的话，奥运会本身还需要面对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奥运瘦身，不仅仅是夏季奥运，就冬季奥运啊，包括亚运会，如何缩减开支，减轻主办国负担，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需要急于去探讨的。前两天我在那个亚奥理事会的总结会议上也采访了魏吉中那个名誉终身名誉副主席魏吉中老先生，那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亚奥理事会并不赞成就是说无限制的投入金钱去办亚运会，而反而更愿意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去办好亚运会。那亚运会的那个开支的减少或者是说节约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仁川确实比广州要做得好。广州应该说是没有节制的去花钱，那打造的可能是一个面子工程是这样子。魏老先生说仁川包括今后亚运会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我们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吧，我们叫可持续发展嘛。那这样一个方向其实在于用更少的钱去办更多的事。那从长远来看，如果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问题上做到取得一个突破口，或者是说能够积极的去对这些奥运会啊或冬奥会啊亚运会啊进行瘦身，进行一个有规划的一个发展，而不是一种粗放的发展的话，应该还是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中来的吧，我觉得。 据说是广州市的那个上次举办的亚运会总投资是1200多亿人民币，这确实是大手笔。不过我记得当时前广州市市长万庆良他是在记者发布会上就说，这是因为价值取向可能不一样，对广州来说花这么多钱更大的他的目的其实想要推广这个城市的所谓的国际形象。但是你说市政府就这么做了决定，就花了这么多钱，他有没有问问老百姓答不答应啊？好像现在越南弃办这次的就是下一届的亚运会，不光是因为缺钱筹不到这么多的预算，还有据说是因为90%的越南老百姓都不同意。包括我们也看到像其他的一些原本是跟北京竞争下一届的冬奥会的主办城市都是放弃了举办，也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 老百姓不同意， 对老百姓不同意，公投没有通过呀，或者是议会没有通过预算。 我想起香港，香港本来打算申办这个2023年的亚运会，就政府说给我60亿，但是立法会不通过，他说这个到底办来有何作用？而且你现在看哈，就是所有的你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它其实都是一个赔本的买卖。 对， 你弄完之后，你看这些注意力经济比赛，说不定也没几个人看。你说现场的场馆他也坐不满，而且他广告也卖不出去。你要是放在电视。市场有这么多比赛更精彩的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看比赛？再一个，你说那些场馆花那么多钱去造它，结果呢，你还得要维护吧？维护完了之后，你要怎么样使用吧？就是你是不是这个全民的这个体育的参与度已经到达那么高？就是你要是盖了楼根本就不用，那它以后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个烂尾工程。 是啊，我记得印象就是马上要来的2016年的巴西，因为他你看他刚办了世界杯，2016他就又要奥运， 他好像也在想要不要办。 其实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看了一部 HBO 写的一个做的一个纪录片，很大的就是他。虽然大家会觉得你看巴西啊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感觉啊你做这个承办这些大型活动绝对是他的经济跟国力，可是他在处理这些场馆的时候，你感觉上他似乎目的性是想要去展现国力，去希望是人民团结，但是他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他是加深社会的矛盾。 对， 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些很多的贫民窟去拆掉，拆掉变成，因为你说刺激经济，你到时候这么多的运动员，你选手村还有这么多的客人要来，你要有旅馆嘛， 对， 那是不是都得要建好了，可是你要拆嘛，那拆跟建之间其实就加深了社会很多的矛盾，而且他们的手法可能是比较强硬的。那你说其实这对巴西或许就是光鲜那一个月， 对， 可是他对于这个城市究竟留下了你说负债也好，还有这些城市的这些贫富差距贫富对立，这些究竟对这个国家是正面还是负面。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些时候刚刚小蕾讲到，你每个国家想要去做这些运动会，你肯定有你的目的性。我可能真的就是我想要有游客来，我肯定就是我想要展现我的国际实力。可是最重要的考量就是城市承载力， 还有你就是你究竟根本上的那个回馈的那个目的。其实像台湾每次选举都会有人提我们要办亚运， 嗯， 可是每一次也都会，我不知道台湾人有些时候在这时候是不是又比较冷静一点， 嗯， 又未必会一头热的会觉得，因为很大的考量就是一个城市承载力的问题， 嗯， 你究竟有没有办法一个城市去办这么大型的活动，不是我们拿到之后大家很开心，就后来发现就像这次韩国有这么多的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你说究竟对这个仁川现在在国际媒体上出现这个形象是正面还是负面，对啊， 嗯，其实你说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或者亚运会，它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面镜子哈。你国内的民生，你国内的政治现状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它可以直接反映在就是老百姓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上。好，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来讨论仁川亚运会的问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霞蕾， 我是佩芬。 我想起来2003年咱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我当时在上高中，我记得当时这些媒体反复播放那条新闻，就是说他跟什么巴黎啊，大阪啊，伦敦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些跟北京同时竞争的那些申办城市，就比较一个什么什么指标呢，就是民众的支持度， 嗯， 就是你其他的你都看到60%几70%几，我说我的天哪，这些人为什么都不要奥运会呢，奥运会多好看啊，你看在我们国家举办它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我就觉得你看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支持度它一度是达到98%以上，96%，就是那个点，我说这哎，这难道不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吗？我当时没多想，觉得其他这些国家都是不好的。但你现在你看看这些体育背后的故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就刚才咱们讲到的，你背后申请那笔钱就是都是要老百姓买单，都纳税人的钱，就是这些钱你如果不去弄奥运会，你说不定还有更好的这个用途，为什么非要图那个面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非常有关系的。就好比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巴西世界杯，你看他跟就是1-7输给德国那次，以为会有一个巨大的骚乱，但是没有，就现场的观众他们就看就观察，尤其是中国去的就观察巴西人，他们其实也算是克制的，他到了最后吧都没有人再给巴西队鼓掌了，就是对方德国再进球他们就不断的给德国人叫好球，还全场拍手鼓掌，他们就跟50年前就1950年的那个马拉卡纳的那个惨说相比较，你看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踢的，当时就巴西他从来没有遭受过那么大的一个甚至是国家的一个挫折，就受不了，你看多少人在电视机面前痛哭流涕，但说过了50多年之后大家这个心态上完全变了。我就看那个张小舟，也是国家这国内很著名的一个足球评论员，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因为巴西说明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慢慢的崛起，就是说大家看这些东西他会越来越以平常心去享受，不是说我非得要把自己困在那个所谓的国家和民族荣耀这么高的高度上，就像咱们现在看亚运会，我就看孙杨好了，我就看他跟那个什么朴泰桓两个人对决好了，我就看明星就好了，我看一些花边就行了，你也不要去让我说哎，每天数着牌这个中国队非得要怎么怎么着了我才能够说这是在国际上赚足了面子，不要，他这个其实人家觉得那才是体育的本质，我享受过程，并且我是最开始享受的他那个愉悦应该是一直贯彻到底的，我觉得这是才是正常的。 那会儿我们刚刚申奥成功的时候， 嗯， 老百姓都已经非常的沸腾了， 嗯， 对，就觉得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百年梦想终于要圆了， 嗯， 把这个民族主义上升到很高的层次哈。但是后来可能大家慢慢的像你说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然后个人这个意识就不断的觉醒， 嗯， 后来就更加关注个人自己的事情， 嗯， 因为我当时在奥组委工作嘛，我的同事当时说哇塞 这个奥运会办起来太烦人了，这么多的细节还要保证安全，然后跟很多的国家去打交道，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办一次奥运会，因为对我个人来说不是一种享受的工作状态。还有老百姓呢，北京老百姓觉得说你要有这个专门的奥运通道啊，经常的限行啊，对我的交通也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啊，又信号什么的。 但是空气好了，这个老百姓欢迎。 地铁也建得不错，就是说当你对个人的一些利益造成了损害的时候，他们又会觉得说这个民族主义，民族的所谓的面子有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办这种大型国际赛事的国家都是一些比较新兴的国家，很少有像老牌的国家了哈。现在比如说俄罗斯的索契啊，巴西啊，都是这种新兴的国家，还是在处于一种想要证明我自己新崛起的这个社会国际这样的一个 power， 一个力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再发展一段时间，他就会想到更多实际层面的东西，到底我赚不赚钱，我是不是要赔上很多很多纳税人的钱来所谓的要一个面子。 其实刚刚讲到番薯点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比赛为什么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不就是体育精神吗？ 对， 我记得我们今年在做他时代的时候访问到郎平，他其实也点到一个最重要，他觉得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不是应该展现的是一种你去尊重，一个公平，然后就是一个尊重，互相尊重，还有就是愿就服输，你赢了你展现自己最好的能力，你输了那是其实你也是赢了，因为你把自己最好一面展现出来了嘛。可是常常在他也点到他们的压力有时候是在，因为在很多的大陆民众他们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你就是该背负的整个国家的荣辱的那种感觉。可是他也提到其实现在包括像央视的这些解说员或者是一般的大陆老百姓，观念也正在改变，不像以前那么的激动，他们也在改变，就像以前的那些解说员可能会真的会觉得这就是好像国家兴亡的感觉，可是现在也会觉得他尽力了，我们也要为他鼓鼓掌。所以其实整个大家的观念都在改变。可是你说像这次我们刚刚前面点到的这些在韩国出现的这些为了要赢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要赢我可以作弊，这样子的一些出现这样的状况，你真的回归到本质上，这跟运动精神不是完全的不一样。你究竟想要带，就你给体育员带来的是一个我一定要赢才能成才是成功吗？那其实你展现大于你给这些就是电视机前面看到的这些人，你又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是非常恶劣的国际形象。 对啊，而且对，没错，我觉得还有些时候，你大家都在讲说台湾政治把台湾分割成两边，蓝色跟绿色，可是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把台湾人同时传递起来，就是体育。真的，你看台湾人同唯一对外就可以什么，就是看棒球， 对， 或看跆拳道的时候， 你看那个魏德胜拍的那个卡农，他就把台湾人、什么本省人、什么汉人，就是各种民族跟日本人，他全部融为一体。就不，这个电影非常值得去看。 而且我觉得那感动是，即使是他们尽了全力是输了，其实我觉得那大家会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感动。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面的。我记得我在3D讲过，我还记得之前的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嘛，杨淑君踢比赛，我真的那时候我还上早班。我一个人就拿着台湾的这个小旗子，然后早班来就先来，然后先开了电视，一个人就在办公室挥着旗子，然后帮他加油。这个时候，对， 这个时候你看，你还是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或者认同感在里面，是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在这个国际上的空间，你的定位，就台湾你现实上在国际地位上面，你确实是比较弱小的，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更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可以让台湾精神被看到。 对， 我觉得这时候，特别是你说每一次只要那个国旗歌，那个旗歌就是那个会歌在那个场子响起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不管你是蓝是绿，大家都会掉眼泪的。我觉得那不是，我觉得还不到于到民族的层次，只是可能你长期被压抑的那种情绪，终于可以得到抒发。 我觉得台湾人这种感情哈，就跟大陆人相比更加的强烈。就包括我们看那个《看见台湾》，就是台湾现在新进的一个导演，他就是拍台湾的那个风光，但实际上他是说台湾现在环保面临的巨大的问题。他那个电影就完全是航拍，他最后一幕吧，他说他是一个合唱团，就是台湾南部的一个合唱团， 而且是原住民的 合唱团，然后他就这个安排的一个情节，就让他们爬上那个玉山，爬上那个最高顶，说我让他们就是看到我们台湾最美的这个雪山。好，他说结果呢，那个校长他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情节， 把那些孩子带上山顶之后吧，就每个人拿出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那挥挥挥挥、嗯、然后那个导演说，我坐在飞机上看到那一幕，我眼泪就掉下来了，还有我的镜头就不停地晃啊晃啊晃。哎，但是你如果是回归到，当然这个电影啊，你如果说是个纪录片，我说句实在话，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一幕、嗯、我就说你记录真实就好，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安排的一个场景出现。但是台湾这种情感，你要跟他们聊过之后，你才发现这个他们就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好像体育运动你不该跟这些政治啊或者跟这些民族荣誉挂在一起，但是这又是不可能、 嗯、绝对不可以。 你说咱们看，你说咱们看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场合拿金牌、嗯、谁都会高兴是吧， 是， 但是我觉得你说到底就是要超越这种民族的感情，你要回归到体育的本质、 这个、是很难。当你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嗯、国歌奏响的时候， 还是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嗯、所以尽管我们一直在说体育要回归它这个竞技体育的本质，要体育本身好看、嗯、但是政治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在、嗯、参加一些国际体育赛事的一些工作的时候、 嗯、 台湾问题是特别敏感的因素、嗯、就比如说台湾的旗子啊歌啊代表团的名称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要非常关注的因素、 嗯、 包括这次亚运会上其实也是除了竞技体育之外也有一些政治因素。我们也看到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 对， 竟然朝鲜派了前所未有的二三四号人物的高官代表团出席了闭幕式、嗯、也肯定里边有一些政治意味在里边。包括小严也说的，他们就是提供了至少一个交流的一个舞台吧。 嗯、 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 凤凰 卫视 总 部 的一位 记 者 常 龙 文 啊， 他待会儿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这个有没有什么政治意义。 嗯， 我们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再听。 好的。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贝芬。 通常呢，人们对于体育呢会有一种美好的想象，就是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嗯、但是实际情况通常不会如人们想象当中那么美好，通常体育跟政治就是混为一谈。那好比这次朝鲜去到这个韩国时候，他们有说这么一句话，说哎，你看今年的这个朝鲜女足就拿了金牌了，这个韩国的男足又拿了男足的金牌，这个可谓是朝韩称霸亚洲足坛，说咱们这个朝韩足球发展下去呢，相信还能够雄霸世界，希望为争取朝鲜民族称雄世界而共同努力。这个 是 黄炳 瑞说的 啊。哎，我看有翻译说是这个黄炳瑞，这个又是黄炳世、 嗯、 我们来请教一下洛文吧，是到底是黄炳瑞还是黄炳世。洛文， 这个朝鲜人想提两国统一的意思。 哎，洛文你在线吗？ 对， 嗯，好，我们这个聊到朝鲜韩国的足球，我先确认这个名字啊，它到底是黄炳瑞还是黄炳世？ 现在的一般的翻译是黄炳世，誓言的誓。 黄炳世这个人，他在朝鲜的这个政治地位，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现在去到韩国，最后出现在仁川亚运会的闭幕式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他其实是今年开始才急速上位的这么一个政治的新星。 嗯， 目前他已经接掌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下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其实在朝鲜的这个权力光谱当中来讲，就是第二号实权人物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已经取代了之前的两位前任，一是已经被肃清的这个张承泽，金正恩的姑父，二呢是在肃清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民军总支局长崔龙海，取代了他们两个，成为了朝鲜的新二号人物。同时他也呢是在这一次出访这些高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任何挂跟体育有关的头衔的这么一位军事官员。理论上呢，他其实是韩国人看来的敌军的指挥官，所以这一次他去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这到底意思在哪儿呢？他去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这次去的这三个人呢，覆盖了朝鲜的党政军三个主管部门的最高的这个指挥要。金养健是这一次负责这个所谓他挂的名头呢，是 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的这个委员， 嗯， 但实际上他在金正日时期开始就长期负责，在从朝鲜角度来讲啊，长期负责这个北南关系， 嗯， 是统一战线部的部长，并且呢，他很多很多次以个人的身份或者以其他的政府机关的身份，到韩国的本土去和韩国的高级的外交官会面进行密谈，或者是到第三国，比如新加坡啊，这个马来西亚等等，去会见韩国住在当地的驻外使节。他可以说是朝鲜秘密外交上的第一特使，曾经还在这个会见过几多多位卢武铉、金大中等好几位这个韩国总统，私人关系也非常不错。 嗯， 所以这一次去呢，估计也是他有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开日程之外的这个使命。而另外一位这个代表团成员崔龙海呢，名义上是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长，是主管体育的官员，所以他去这个闭幕式，给这个朝鲜队的代表队做一个表扬呢，其实名义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呢，现在虽然不掌管这个人民军政治局，但是实际上他的军衔和政治地位都没有任何变化。 嗯， 在朝鲜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军队和政治口交叉的这一块是一个实权派。这一次这三位去的话，其实很可能是带了一些朝鲜高层的这个最高意志去的。但是目前媒体说呢，包括韩国统一部也做了一个官方的回应，就是目前是他们没有收到金正恩的亲笔信，就是换句话说，他们带的可能是更为隐秘的这个口信，或者是一些这个想法性的东西，交流可能还是不会通过文书的，证明还没有到一个特别实质性的阶段。 嗯，洛文想请教你一下，这次朝鲜派出了二三四号人物一起来出访，而且同时呢，也没有带来金正恩的亲笔信。他们官方又放出消息说，金正恩现在是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就有传言分析说，第一，他没有必要在一号人物生病的情况下派出二三四号一同来出访。另外呢，说会不会是因为有政变发生，金正恩被软禁了？你觉得这个猜测的靠谱程度有多大？ 我们这样说吧，就是第一呢，先是韩国官方已经做了一个公布了一些细节。第一就是在金养健和这个柳吉在，是柳吉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韩国统一部长他们一块儿搭这个车前往场馆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非正式的私在底下聊天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他就南边的这个代表就问了朝鲜代表这边说，有报道说金正恩的身体不太好，是有这么回事吗？北边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坚决的否认，说我们这个对方领袖身体非常不错。所以这个其实是由韩国的官员透露给韩国的半官方的媒体，再由他们来发布，其实是侧面的证明了呢，目前朝鲜也好，韩国也好，对于金正恩的身体状况实际上是有台面底下是有一个默契，就是大家知道他的身体的真实状况。 嗯， 同时这个真实状况对目前的政治形势呢不会构成影响，要不然他们不会放这个风出来，这是其一。其二呢，政不政变这个其实已经传了很多次了，这个也非常奇怪，就是从去年这个金正恩接班逐渐稳定之后呢，就一直不停有各种版本的政变的故事啊、密文呐、这个绝密情报等等传出来，最后都是，网友们去附会出来、编造出来的，甚至是有一些恶意的误导。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事情。从目前的政治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呢，是朝鲜其实手里面的筹码呢越来越少，他现在只能再把统一这张牌打出来，来换取韩国的一些帮助，不然的话呢。目前有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美国在这个客观上站在同一战线对朝鲜进行制裁的话，他现在是很吃不消的。 嗯， 而手里边呢，核武器这张牌现在又不能打出来，因为整个国际环境和舆论是不允许他现在去用这张牌搞恐吓战术，那么就只能搞软化。软化的话，就牌就非常少了，就只有统一这一条路可以走。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来谈统一，真心的想去搞邦联制，而是希望呢，换一个筹码，做他以前做过的这一套很熟悉的这个政治游戏。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就跟洛文聊到这儿，谢谢你，洛文，再见。 再见。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这位呢是凤凰卫视总部的记者常龙文，他经常往返于韩国、朝鲜进行采访，并且是精通这个韩语。哎，这次你看这个朴槿惠他没有跟他们出来见面，说是时间太仓促了，前两天才告诉我们要来。但是我觉得你从这个层级上应该也没有到，除非你金正恩过来我才会出来跟你谈，是吧？ 韩国的总理这次出来， 哎，但是你看他们挑的那个时机哈，他选了一个运动的场合，而且最后一天闭幕式，他其实也算是这个比较顺 理成章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呢你也能在国际媒体上是引发很多的这个联想。 嗯， 这个干的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我倒觉得这次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你看朝鲜今年以来在外交上真的是非常活跃，他的那个外相叫李朱镛，从四月份上任外相外务相之后，就频繁的出访了非洲啊、东盟啊、中东啊，还特别在15年没有出席联大会议的情况下，今年就是首次15年来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嗯， 还有呢，就是他那个江西柱，他的副总理也是在9月份在欧洲的四国包括蒙古在访问，现在呢他的外相又在俄罗斯进行访问。 嗯， 所以我发现他现在可能是因为受到外部制裁，非常的急于打开一个局面，之前老是想对美国有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放出了很多信号，但是美国一直是不搭理他。他现在也绕开中国，你看他一直没有来出访中国，去了俄罗斯一些，还有一些以前他不怎么交往的一些国家，不断的想有一些外交动作来突破世界对他的制裁吧。 嗯， 所以这次他到韩国去，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寻求一个和解的任务。 嗯，刚刚讲到说这可能体育很难没有政治，可是我常常另外一方面想，我也觉得这体育是政治最自然也最容易表达善意的地方，我觉得用两岸关系就是了。其实很多时候你说在台湾办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会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上面多点包容跟理解，而且我相信中国大陆其实也都做到了。 没错，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舞台去表达政治善意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像朝鲜这跟韩国这么难的一个现在的状况，还敌对状况都是的话，其实对于两岸更是。所以我觉得这都还是一样国家之间的智慧啦。我觉得就是用这些舞台怎么样去。 我想起曼德拉，他当年就是用这个橄榄球世界杯来化解这个南非的种族对立情绪。咱们不如用他讲的几句话哈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他说呢，体育的力量无以伦比，它能够激励人民，团结人民，要打破种族藩篱，体育的力量胜过各国政府。好，这恐怕是现在我们看国际场合各种体育赛事一个跟政治润滑作用一个最好的证明。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华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佩芬， 再见。